尽量隐藏，让这些争吵不对别人有影响，只是累积的寂寞好想找恰当时机却释放。 心已发出 曾经的感动，千千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千千阙歌， 昨日那么嘈，然后在霎时之间想起我父母，我也不想记起，为当天亲心似你，变心急妒忌，其实我都很小气，对不起，只因常常在你附近，便拿着你出气，原来朋友仔。 是一首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非常流行的歌曲，由许常德作词，尤鸿明作曲。

去搞错，跌倒多少遍才站起坡，路径坎坷不怕奈何，用我双手乾坤转过，无论挫折有几多，我未惊过。狂逆境风波，面对世间一切那害怕又如何，一起再次突破，再唱劲歌，尚没有错，跌倒多少遍才站起过，路径坎坷不怕奈何，用我双手乾坤转过，无论挫折有几多，我未惊过， 跌跌碰碰碰，我未惊过，跌跌碰碰碰，我未惊过，跌跌碰碰碰，我未惊过，跌跌碰碰碰，我未惊过，跌跌碰碰碰，我未惊过，跌跌碰碰碰，我未惊过，跌跌碰碰碰，我未惊。 再度赴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 大风一番提醒我的错梦吗， 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需要你陪伴，睫毛弯弯，眼睛眨啊眨，心

间的爱怎么存在，只是一节结束太快。你说你无法释怀， 演唱的很动人的歌曲《原来爱情那么伤》。在2006年的时候，梁咏琪结束了一段7年的感情，她深刻地体会到爱情带给人的伤痛，她想借这首歌表达她自己对于失恋的体验。 我睁开眼睛，却感觉不到天亮，东西只一般，莫名其妙哭一场，就不想时间变得更漫长，别与你有关，否则又开始胡思乱想。我日月无光，忙得不知所以然，找朋友交谈，其实全帮不上忙，习惯有你在才是习惯。你曾住在我心上，现在空了一个地方。原来爱情这么伤，比想象中还难，泪水总是不听话，幸福躲起来不声不响。坚强，道理全是一样，输的时候很简单，爱上后却真叫大难。我日月无光，忙得不知所以然，找朋友交谈，却全帮不上忙，以为会习惯，有你在才是习惯。你曾住在我心上，现在空了一个地方。原来爱情这么伤，比想象中还难，泪水总是不听话，幸福起来不声不响。太多道理太牵强，道理全是一样。

千千阙歌，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。 苟琳作词，杨景汉作曲，平安于月月演唱。 无边无际昼夜不停歇的潮汐， 不准我听心里藏着几千万里， 远一点就远一点， 每一点等每一点， 无边星月潮落又突出的晨曦， 飘飞浪走奔腾不息丝路传奇， 看一点多看一点， 远一点再远一点， 扬心潮澎湃的帆， 扬乘风破浪的船， 去天之涯海之南，梦的彼岸， 天色像花满， 长风划过肩， 穿越每一天，